满雪纷飞后，春风吹走孤单，好一个新年，让百花都芬芳。深深一句说声恭喜，都停在我心上。你的祝福让我不再彷徨。千年的传统，民族不停传颂，年年月月中，大家互相包容。张灯结彩，带着笑容，你我乐在其中。希望祥龙照耀人人心中。鼓声咚咚，响彻天空，让所有人都变得美丽无穷。鼓声咚咚，睁开每一个心胸，新一年好运到，所有美好的都向你报道。雪纷飞后，春风吹走孤单，好一个新年，让百花都芬芳。深深一句说声恭喜，都停在我心上。你的祝福让我不再彷徨。千年的传统，民族不停传颂，年年月月中，大家互相包容。张灯结彩，带着笑容，你我乐在其中。希望祥龙照耀人人心中。鼓声咚咚，响彻天空，让所有人都变得美丽无穷。鼓声咚咚，睁开每一个心胸，新一年好运到，所有美好的都向你报道。 恭祝大家 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！恭喜恭喜。